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原来有两下子、啊。 哎，什么话呢？ 原来没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我要不唱这句啊，吓得你不好唱， 接不上了。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啊。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嗯， 心里很难过的。 啊是啊，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哎呦， 是吧？ 这个表情差一点。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叫花对， 是不是？ 哎，您接着唱。 你本是宦门后上当的人啊，贫哪、啊、吃珍馐，穿绫罗，斑斑的尘心，想不到你落得这般儿光景。 你 乐什么？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心里唱的好啊 啊！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是吧？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好听啊。嗯，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是啊， 啊， 哎，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是吗？ 哪样还都好。 哎，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是喽， 啊， 哎， 今天培养演员 是， 今天才能这样好。 哎， 在我小的时候， 嗯， 这个剧种啊， 怎么样？ 最倒霉。 哦， 大剧场人家不接。 是啊。 也就是在庙会上 赶庙 啊，赶庙会啊， 对， 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是啊， 我小时候那阵儿听，那阵儿可戏也太简单了， 没有这么多的戏啊， 演员也没那么多。 是啊， 那就小戏儿。 哎， 嗯，老妈开捧啊， 对，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老妈开捧，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哦，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嗯， 好把人都请来。 是啊， 就为这个意思。 对，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怎么？ 那单有资方。 哦，还有资方。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哦， 还有钱呢。 是啊。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哎， 弄点大板子。 哦， 搭台用啊。 是啊。 啊，还有个布棚。 对呀、 啊。买行头。 嗯。 围一个布圈。 哎， 外边还有电网。 电网。 有那绳子网。 那绳子的网啊。 他怕人往里钻上。 那怎么是电网了呢？ 那就是没电呢。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对。 是不是？ 哎，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哦。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这长能耐。 是啊。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可不是吗？ 那把门的。 嗯。 厉害着呢。 嗯。 进去就得给钱。 那是啊， 零打钱。 还零打钱。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哦， 一分钱一段。 嗯，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哎，一分钱一段啊。 嗯， 不就花一分钱吗？ 我老要钱呢。 老要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干嘛 要钱了 啊？一蹦蹦蹦就要钱 啊、嗯、就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啊、 嗯，过来边蹦蹦蹦 啊。是啊， 哎，就那个意思， 哎，就那个味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蹦蹦蹦就要钱。 哎， 好嘛， 门口站俩人那儿喊， 嗯， 看戏吧，看戏吧，要残夜里有魔鬼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五分钱一位 是门钱。 哦，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哦，那就是了。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怎么样？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嗯，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嗯，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哦， 我请客。 你请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哎、五分。 那老太太听，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哎，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嗯， 俩人给一毛啊。 瞧瞧， 好，里边找座。 嗯，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